这一宿舍搁俩电冰箱，咱先不说住人，用电量就受不了。 两个就好办了，可能是那种矮冰箱、小冰箱。 你叫冰柜？ 对，迷你冰箱。 车载的？ 真拿那么大的吗？你别担心用电啊，现在学校都是新的教学楼，可就是它。 那也不能搁教学楼里，在这搁宿舍。 就新的宿舍楼，放心啊，不是原来那套电路了。 不是，它就是新电路，咱就说负荷量够。它这地方不能无限扩展啊，屋里住四个人，放俩冰箱。刚才你说的还有什么？摩托车。 摩托车肯定放外边 啊， 电冰箱是没法放楼下，必然是放哪个同学。 我没听说院里摆一院电冰箱， 所以必须是哪个同学旁边的。这个电冰箱老爷放你那儿， 白给你冰箱要不要？ 你呢，他凉。 晚上上半截睡冰箱里， 把你俩脚一勾就把这冰箱门给勾开了。 哎呦，这冰箱真不怎么样。我头一回听说现在这冰箱这开门啊还在能勾开的呢。有伴儿的冰箱啊现在少见了。 少见。 不是，主要老爷那脚带钩。 老爷这得治啊，这也是病。 就是咱们就说那冰箱它不是吸的那种叫什么红吸式。 小二你不能会点词儿胡用啊。红吸是搁冰箱上的吗？ 啊，那是厕所啊。就是那种吸的那叫什么，就是吸铁的吧。那放哪儿啊？ 你说的让我们拿冰箱，你说 你说不上来，你问我们放哪儿。 这还有天理没有啊？ 不是，他们零零后就是这样，开学一周收到三十几件包裹是常态，有的收的是冰箱，有的收的是席梦思扫地机器人。那不是我说的呀。 啊，对，我就说大家伙想的虽然很周全，说我们去了很舒服，搬那些东西吧，但你倒是实际上有问题。 哎，会不会他们现在住的面积大多了，你不知道啊？一定是套件之类的吧。 那不成，那也不成，那也搁不下这么多席梦思那么多冰箱。 那席梦思放自己床上就行了嘛，肯定买的时候量好了。这个冰箱我觉得可能大家协调了， 怎么协调的？ 老大非要买是吧，咱们就 你刚上大学的时候你还不认识其他人呢。 对呀，啊，你来之前你没想好啊， 对不对？你四个人都买冰箱了就麻烦，是不是？ 是， 哎，冰箱只能落一块儿，等于扒开门的冰箱。 那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也不是零零后。 所以我就说，零零后现在生活呀，他这个想的不够长远，他就按自己舒服这么来了，但实际不考虑宿舍的实际问题。 不是上学去了， 人家现在条件好了，你们是不是有点嫉妒啊？ 我们不是嫉妒，完全是恨。 老爷说心里的， 就差个厨子了。 反正现在新生入学第一站，过去咱们都是看看食堂在哪儿啊，哪是公共洗澡堂啊？ 对， 现在第一站先去驿站。大包小包往宿舍里搬。 嚯， 菜鸟驿站你们听说过吧？ 嗯， 菜鸟驿站空手道排名显示，云南大学、湘潭大学、江南大学成为开学前一周包裹单量三甲。街坊们就说：“哎呀，这样的大学是真不错呀！”哎，你说这样的入学以后，咱们带厨子去好不好？ 不好吧？ 咱们仨租一个给咱们做菜。 那这样得了，我受不了，你们租我得了，我就挣挣一份，我这炒菜还行。 哎， 那。所以我说冰箱放你那儿呢， 好嘛，圆回来了。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中小学校园出现有偿互助，讲一道题五块，街坊们很好奇，咱们到现场看看去。 这还排什么队呀？ 就一招。 哎，咱关系这么好，你给我讲讲这道题行吗？ 我给你讲啊， 没问题。你瞧你学习比我还差的。 王一航，看你吵吵吵吵，站那儿都干嘛来的？ 上课，上课，上课来的。上课还能干什么呀？ 你上课就睡觉啊。 哎呦，赵子轩，你不要以为你学习好就上课你什么都知道，你就可以随便说别人。 咱们班里老师最喜欢我，最看重我，每次考试都要表扬我。 你除了有吹牛的毛病，你别的地方哪都好。 在咱们班上我确实是一朵花。我是你们家，你我是你们 家。你什么时候？等会儿，你什么时候到我们家啊？我怎么不知道？ 我是说我是你们家里人常夸的那个别人家的孩子。 我们家里人夸谁你怎么知道的？ 就 你怕我们家窗户外面听见， 在院里经常夸我。我一去叶小群他们家， 小群 他爸爸妈妈总是捧着我的脸。 你是不是下巴不好，老得捧着脸？ 说 是不是抱错孩子了？ 真好真好，这孩子真好。 你妈妈学会很频繁， 你可要向赵子轩同学好好学一学，以后一定有很大的出息。 你的笑话是不是编不下来了？ 回忆，我再回忆啊。好了，话 话不多说， 当场动手。 你什么事儿找我呀？ 我没听见呢。我们两个找你有戏情啊， 给我讲解题。 明天要开学了，给我讲解题。 说半天废话，讲解题。 哦，这道题，这道题可是大题哦。大题得分就高， 是得分高的。 前面的题一个两分， 两分 记哪呀？ 一个两分，这道题可是十分的大题，所以呢，讲前面的题用3块钱就可以，这道题5块。 他说什么呢？我没听懂。 他说让他讲这道题，讲完之后他给咱们5块钱。 谁给谁呀？谁给谁？ 你给我们。 廖群，你的脑子真是不灵光。 我这时候应该是挺灵光的呀。 我告诉你，我给你讲讲道理。这道题你会做不会做？ 不会。 讲道理多少钱？ 讲道理免费。 好的，来听听免费的，听免费的。 您听着好的话，一会儿讲题您就给 咬几个道理是吧？ 快， 讲讲你先讲吧，你讲道理吧， 讲题送道理。 这道题老实说，你们会不会做？ 不会。 不会做，有没有一点点的思路？ 没 有。没 有。 这是什么道理啊？ 那么这道题分值是不是很高？如果考不好试，得了低分，回去挨不挨揍？ 不会的，因为这一道题根本就不影响我及不及格。 对，他是靠前面那些题及格的。 一道一道题来嘛，这道题你做完了以后，老师会对你另眼相看。 对，用另一只眼看你。 其实老师也不是不喜欢你，但是由于你经常调皮捣蛋，所以老师对你格外的关注。 这你说了这么半天，跟这道题有关系吗？ 有关系啊，做好这道题，老师会觉得哦，原来你调皮捣蛋还是能够学进知识的，还是能够听见老师讲的课，所以调皮捣蛋并不影响你的学习成绩，因此你的调皮捣蛋老师会格外的宽容。 这叫什么道理呀？这叫什么道理？就是我明白了，就是咱们把这道题学会之后，咱们就可以调皮捣蛋了。 对呀、啊，你们的目的不就是调皮捣蛋继续玩吗？ 我们疯了，我们 啊！那你们要想好好学习，你们就不会问我这道题了。好好学习，同学怎么会不会做呢？ 这话说对， 我们要是想好好学习，就不应该问你。 对， 你也不怎么样。 我坦诚的讲，我认为你们的脑子没有问题。 我们认为你的脑子有问题， 就是你们太毒，他的态度不好， 他的嘴里有问题。 加油了，我想你们最后才问到我这儿，恐怕已经前面问了3三2两的人，但都没有给你们讲清楚吧。 我 赵芬蕊，我听过他讲题。 赵芬蕊 亢奋唧唧，牛牛牛牛，那这样你再试试，牛牛牛牛，你那样你再试试。 他那个牛牛牛牛是干什么的？ 就是呜里呜突的， 是找信号是吗？ 这个人自己对题没有充分的理解，还给别人讲题，答对了恐怕是侥幸。我认为会讲题的人， 我觉得我们找到你是不幸。 我觉得讲清楚了才是真正的明白，说明白才叫听懂。 那你给我们讲清楚了吧？ 不会。 完了喽，不会他还收钱呢？ 这样我呀不用你给我讲清楚了， 嗯， 你把笔记借我看看好不好？ 笔记吗？ 笔记。 最近的吗？ 我要前年的干什么写？ 因为前年的免费，最近的5块。 那不准，那5块。 你是不是一律收费5块、10块、8块？ 我告诉你，走过路过你还就别错过。 哎呦， 五块钱 你买不了吃亏，5块钱你买不了上当。 是不是还得立一喇叭呀？5元5元，一律5元。 那可真不一定啊。 我赵子轩骗过老师吗？骗过同学吗？咱们的名声响当当，口碑就在这儿呢。金杯银杯不如同学们给我的口碑。 同学们给你多少口碑呀？ 我告诉你，错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为什么？ 还是说一说这道题吧。 别人讲讲不出那么多种思路。 对，但你这讲全是思想意识上的问题。 不行，我跟你说啊，这个我们俩没钱。 没钱？ 嗯， 没钱，你们站在这儿排什么队？下一个。 看病了。 啊，回来回来回来！ 你不能这样啊！ 回来回来，别哭别哭。 我哭什么？ 没钱也不是说就一定办不了事儿。 哎，有话 有话。 那这样吧， 怎么办？ 我看你那块橡皮挺香的。 看都能看出香来，你是饿成什么样了？ 我看这个词通常的发语指的是我认为，我看这事儿啊怎么怎么样，不一定是我真看怎么怎么着了。 明白了，就是下回找他只问数学别问语文。 对。 那么你那个橡皮挺香的，块儿也大。 你看的那块细橡皮吗？ 那些 香皂， 搓成球，搁手里玩。你小时候没少干这事儿吧？ 甭管橡皮还是香皂，我要了。比5块钱。要去，今儿你书包里什么东西咯吱咯吱的？ 耗子！ 你书包里的外大帽怎么都咯吱咯吱的？ 你打开我瞧瞧，这不是薯片吗？我就说你坐在那儿，怎么咔嚓一扔？ 坐薯片 了。 坐哪哪快着？ 这做薯片去了。 薯片要这么着做碎了就不好吃了。 是做碎了是不好吃了。 拿来吧。 这你还要都咔嚓咔嚓。 这能抵五块吗？ 这么看我这橡皮扣10块，好歹我这不咔嚓就是泥儿多点。 这样吧，李小泉，今天拿你把薯片，明天给我买个冰淇淋，然后 我明天给买冰箱的， 这个笔记就借给你了。 我没说要笔记，他说要笔记。 你可以想一想，值不值？ 不值啊！ 你要换我橡皮值。 那这样吧，我再附送一个这个 道理。 我就不还听他说道理。 做一本暑假作业20块，讲一道题5块，接一次笔记5块。如果没钱呢，可以用笔记本、签字笔、橡皮、薯片等东西来换也成。当这位同学的妈妈听到这位小同学介绍这些情况的时候，惊得说不出话。 这个同学平时在班里啊是有名的绅士，对老师彬彬有礼，对同学谦让有加，深得老师和同学的赞许。但是他给同学讲题发布了一个收费标准，他觉得通过收费，一来可以变相拒绝一部分同学的求助，让自己轻松一些，二来也可以增加一些零花钱，可谓是一举两得。 让他讲过题的同学都觉得他讲得好，还价格公道，很多都成为了老客户，这让他妈妈觉得有点哭笑不得。当然这种同学间的互助啊，就变成了互利。其实现在像这个同学这样为同学提供帮助向同学收费的学生是不少的。一位小学6年级的家长程女士介绍说，有一次我儿子跟我说呀，他同学向他借100块钱，要通过我的微信转账。我建议这儿子先了解清楚这个同学借钱的原因。同学告诉我儿子，他是为了找别人代写作业，代写作业收100。 哎， 你给他讲一道理还收5块， 道理不是白送吗？ 那该什么道理吧？因为他们只有底线，就是说不能做什么是有标准的，比如遵纪守法。而可以怎么做有主流的标准，但没有绝对正确的标准。主流的金钱观与社会文化背景有关，与家庭教育有关，也与时代背景有关。所以现在孩子可能与父母的金钱观就不太一样，在处理金钱与同学关系的问题上，他们可能受同学的影响更大。 家庭金钱观的教育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家长金钱观的直接传递，不需要刻意的去教育啊。当发现孩子处理问题，需要把握几点：第一，不能触犯法律跟道德。你比如偷别人东西，捡来的钱不还同学，借钱不还，敲诈勒索绑架，这都不行。你比如你同学，对不对？同学不给你抄作业，你把同学绑架了， 嚯，这太厉害了， 是不是？这就不合适了啊。 还有什么呢？ 相对公平吧，你不能趁人之危占便宜，是不是？你说，哎，同学， 行了，我听懂了， 行 了， 我找同学， 这就不是个好同学， 这是流氓，是同学， 对不对？一个女同学找我抄作业，对不对？ 你不能趁她之危。 抄我作业吗？5块。第三呢，还有一个就是对于弱势同学的帮助，不要收钱，比如帮生病的同学做一些事情，你来跟人要钱， 嗯， 这同学有点难受，你中午给人打个饭，跟人收5块，同学说我自己买酸辣粉好不好？ 这就没良心了。 对。 就是孩子的金钱观还没有形成的时候，社会认知水平不足，需要家长帮助孩子明确行为的边界，遵纪守法，要有善良之心啊。哎，我就是担心什么呢，咱们这种街坊之间相处完全什么什么都得要钱，这是帮我倒个垃圾也要钱， 这不都是你干过的事儿吗？这个 那以后还有帮助这二字吗？啊，还有发小这样真诚的感情吗？ 你问谁呢你？ 可能有的人就不喜欢和别人相处，那我就让他有点自我选择权吧。 你先把这月垃圾费交了。 留在这半天了。 娱乐72遍，没事儿您就来坐坐吧。 我是李增瑞，三口人一台戏，我们天天唱。 好，我教你们一个管妹子要电话的方式啊！你认为妹子给了你一个假的电话，你就改几个数字再读一遍。如果她纠正你，那就说明这个电话号码是真的。这是一个金技巧。 小花啊，去拔牙，这个呢，大夫给她得上局麻呀，打了一针，就问怎么样，有感觉吗？小花说有啊，又一针，怎么样，还有感觉？大夫一连打到第6针，小花说没感觉了。大夫擦擦汗，行啊，姑娘，酒量够好的呀。 大磊刚上班的时候啊，去单位的时候人就说了，说你得那么胖啊，你现在多少斤啊？大磊说我现在240斤。那你到我们这上班干嘛呀？我到你们这上班的主要目的就是累点能减肥。我告诉你，减到200斤我就不干了。

行致远。1039俱乐部约您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您。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斯里兰卡、瑞士滑雪、挪威冰雪奇幻之旅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树配成双，天蓬十六合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院 大喜， 哎， 嗯， 你不来过一回吗？ 什么时候 考证啊？刚才你谈证来着？ 谁考证了？头一回。 你刚才不就是你吗？ 刚才不是我，老师，不是我。 刚才叫袁娇娇，你叫 袁琳琳。 呵，天下还有长得这么像的人 啊！ 你们俩是孪生姐妹吧？ 对，姐妹。 嗯，好， 我是妹妹。 嗯，你姓什么叫什么？ 我姓袁，叫琳琳。刚才我说了，我叫袁琳琳。 不用让老师听得见。 老师，你怎么记不住啊？听得见，记不住白搭。 你是唱歌跳舞啊，还是有个什么诗朗诵啊、才艺表演啊？ 老师，这个随意演什么都行吗？ 嗯， 我给大家弹个古筝。 我说刚才就是你吧？你现在 不是我爸，真不是我爸，我爸没来。 你弹一段吧，我听听。 我弹一段啊啊。 你就是刚才那个学生，又是个噜噜噜噜噜噜，又噜噜半天。 我不是老师， 我知道你不是老师。 我叫袁琳琳。 好，谢谢你。219， 姐，我可紧张了。我 老师耳朵脑子都不好，玩命喊我叫袁琳琳。 你觉得怎么样？考试？ 我觉得还不错。 219， 到了，老师好。 这儿啊，是考场，是一个很严肃的地方，不是游乐园。首先说，你刚才在这个考场大声的叫喊不对。第二，你已经来两回了，你还要来？ 没，老师，我就来一回。 你是不是叫袁娇娇？ 我不叫袁娇娇。 你叫袁琳琳？ 不是，我叫袁艳艳。老师，我刚不是冲您嚷嚷，我嗓门就是大，那我台词还不错。 那太好了，你姓什么？叫什么？ 我姓袁，叫袁艳艳。 嗯， 老师，您那脑子刚说完。 你看，你就是刚才那俩人，词儿都一样。你给大家，你是唱一个歌，跳舞，是朗诵啊，才艺表演。 我可以弹古筝吗？ 你不说你嗓门大吗？行，弹古筝吧。 啊，可以吗？ 开始吧。 好。 220号。直接叫220号。 干嘛，老师？我是袁艳艳。 怎么样，艳艳？ 这老师不行，脑子跟不上。 是吗？ 嗯。 那我去看看。老师好。 出去。 哎，老师，你这个态度不好。 这是考场， 我认识。 我们要严肃考场纪律，不是哄你们玩，这不是游戏。 老师， 这不是游乐园。你来这么多回，你耽误这么多回，其他同学考不了试。你来四回，你要是好，你就能考上；你要不好，你考八回你也考不上。 老师， 姓什么叫什么？ 我叫袁芳芳。 这回又叫袁芳芳了。 谁们叫这回呀？我们一直都叫袁芳芳 啊！行，甭管什么袁艳艳、袁琳琳还是袁艳艳，那个你是唱歌，你是跳舞，你是啊，那个你是弹古筝吧？ 老师。既然您要求我弹古筝，那我就没有办法了。我把其他才艺都不展示了，专门给您弹一段古筝。 你还是别的才艺展示吧。 不，老师，我们家长说了，老师让演什么就演什么。老师要求古筝，我们就古筝。老师，您做好准备，古筝来了啊！ 行了，你这筝弹的跟早上刷牙就漱口似的。 老师，我还有下半段。 你还有后半年，我都不能要你，你不能啊！一个人占四个名额，这不可能，孩子。 没有， 待会儿我就跟那个录入的这些老师说，这么不严肃，拿事当游乐园了。 老师，咱俩谁不严肃啊？ 你叫袁芳芳吗？不是。 对。 刚一开始你进来，你又叫袁娇娇，又叫袁琳琳，又叫袁芳芳，又叫袁艳艳。 老师，您说错了，先是艳艳，后是芳芳， 甭管 顺序是这样的。 啊，对，这个 老师， 我们是娇林艳芳， 这叫我们的是吧？该到演小品了，来吧，我们四个即兴的一段小品， 对，古筝小品。 哎，那个赵老师，你先打会儿分吧，不行，我看现在看人都重影，一下都四个。 老师，我们过了吧？ 录。 身高相同，体重相同，高考分数相同，艺术单招考试被分到同一组，结果呢，专业排名一个第六，一个第七，最终被同一个专业录取。在江苏盐城就有这么一件真实的事儿。这一对双胞胎用他们的经历告诉我们双胞胎之间的神同步。哎呀，考的时候考官确实是真的懵了，你不是刚刚考完的吗？所以刚才我们的表演虽然有夸张，但也并不是脱离了现实。 这场双胞胎生活中常见的场景逗乐了现场的考官，两姐妹的专业成绩也不错，经常被误认，偶尔也被认出。两姐妹已经习以为常了，上学的时候有老师想到过一个办法，小学和初中的时候老师们都故意把他们分开，靠记座位分辨他们俩。 那么小柱想问你一下，怎么区别你身边的一对长得非常像的双胞胎呢？ 区别呀， 哼，这你都不会， 我还真不知道区别双胞胎。 叫名字呀。 看谁答应啊。 哦，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乐街，家属院。 谁啊？ 大磊。 哎，你怎么来了？ 哎，大磊。 啊， 哎， 进来坐。哎呦，好久不见了啊！ 真是 啊， 这 个 挺好的。 啊，挺好。啊，这些年你这也挺好啊。 孩子三岁了。 那这个样啊， 特别可爱， 是可爱， 叫爸爸妈妈呀，嘴甜。 哦， 回头你可会说话了，我想他大点以后啊，让他学个什么说相声啊什么的。 你上我这显摆来了是吧？ 哦，大雷，你还是单身呢？ 啊，目前还是啊。 哎呀，你怎么没早告诉我呢？ 我早告诉你管什么呀？你甭说那个，孩子都三岁了，你还是气我来的。 哎，没有。行，大磊，我会想这事儿的啊。 你想，别想这事儿，你都有孩子，想这事儿管什么用啊？ 想着给你介绍。 哦。 哎，现在有这么一个事儿啊，求别人呢，我也张不开嘴，就问。 借多少钱？你说吧。 不是钱啦。 要房？ 不是，我现在呀。 要人。 前一阵炒股还真赚了一些。你怎么样？ 倒是套上了。 哎，那我还是说正事儿吧。有一个远方亲戚， 到北京来了。 看病啊，我给你介绍大夫。 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回去了，来这儿呢想住上那么有一个远房亲戚到北京来了。 看病啊，我给你介绍大夫。 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回去了，来这儿呢想住上那么两三天的。 我不拦着 啊，我们家是有房，可房啊租出去了。 哦，我说问我那房还没租出去， 可不可以在你家借宿一两晚呢？ 一两晚？ 嗯， 到底是一晚还是两晚？ 撑死两晚。 饭量倒是不大，两晚就撑死了。 两宿。 哎，行，我别问这意思了，不就两天住两天吗？ 因为我也是，经人百般打听，你们 才找我住所，咱俩这惨呐、啊， 多年不联系了， 你还好意思让人来住我这儿？要找不着我，你今天怎么办啊？ 我一定会找到你的，世界那么小，我想找找看。 我看这亲戚跟你关系倒是不错，为了他你一定得找我。 因为我实在是问了很多人都不方便。 对，找不着房就找我了。 有的是有家庭，有的是有孩子，有的是没房子，而碰巧你现在是没家有业没孩子有房，你简直是 最佳人选呗。 所以呢跟你也聊聊。 你来的太突然了，没有精神上的准备。 哎，这点西瓜拿点 来，看我就带点西瓜。 那个、 行了，别说 无籽儿了， 这跟有籽儿没籽儿没关系。 皮儿，无籽儿包皮儿西瓜，拿就你了。 我就是这西瓜。哎，走了，我还没答应。哎呦，这欺负人家儿。行姐， 王老师 啊，您是？ 我是您同学的表哥，我就是想在您这儿借宿几许。 哎，不是两许吗？ 对，就讨扰讨扰 啊。行，你住这屋吧。 这屋是吧？啊，我尽量给您少添麻烦。 哎， 我晚上饭我请您外面吃吧。 啊，不用， 别， 不用， 别的，走吧。 啊，走，不合适吧？ 走吧。 行，哎呦，别说啊，还行啊，这晚饭还成 啊。不，一回两回咱也熟了，下回我要是来这儿，要真是没有地儿住宿，我就还得麻烦您。 哎，你还打来啊？行， 得嘞，那就这么着。 哎， 咱早早班班休息着。 谢谢。 哎，您打个旗给我这屋，您给我介绍介绍。 这还有什么介绍？ 这是客厅， 这是卧室 啊，这是卧室 啊， 有浴液吗？ 卧室要浴液干嘛是？ 哦， 这个呢是客厅 啊，这屋有浴液吗？ 要浴液干嘛？这是厨房。 哦， 这 有浴液吗？ 这都没有浴液，卫生间有。 卫生间有浴液呀？ 嗯，这是卫生间啊。 这卫生间不错，够大的。 哎，干嘛？你有吸什么的这个？ 不是，我就 毛病是吧？ 感觉一下您这个生活环境还是 啊， 很舒适。 那是一人住，但是条件还可以。 得了，哎， 啊，早点歇着吧啊。 哎呀，我，那您回避一下我，我上个厕所。 哦，等着，去。 哎，您这热水往哪边？左边是热水，右边是热水啊？ 哎，等会儿呢，你不就上厕所吗？ 啊，对，我洗个澡，这是一身汗。 啊，往左边。 哦， 又冲进去。哦，洗还真仔细啊。 哎呦，这澡可真舒服啊！您家热水器也够棒的，这水说来就来。 这个现在就是自供暖，都这个特别好， 是不是 啊？ 一关上水就没了，开水就滋出来了。 哎，搁哪儿都那样啊， 真棒！ 歇着吧， 嗯， 早点睡啊。 呵，今儿这点啤酒喝的，还得来趟厕所。哇，接着还得洗。 哎，怎么那又有水声啊？ 啊，我洗个澡， 不洗过了吗？ 是，又洗一遍， 怎么还又洗一遍？洗一遍头一遍怎么着？哎， 对不起，睡觉。 哎呀，我说兄弟，你起夜上厕所啊，干嘛没事老洗澡玩啊？ 你嗨，不是这，这个一个人一个生活习惯 啊。 我这人比较讲究点，您看，来，请您看我这屋。 你这屋怎么了？ 您看我这屋，被单新的。 啊， 枕套新的，褥子新的，被子新的，全都是我自己带来的。 哎，我还把 你嫌弃我是吧？ 不是，你看这个床头柜我也给擦了，顶柜我也给擦了。 不用擦，这儿没人住，这屋 那不成。我对自己负责任，我也是对您负责任。 你对我， 怕您嫌我脏。我这个洗澡是我每次每到我接完手之后必须洗、 啊、 洗涤一下。 你每上一次得洗一回？ 是是是。 你哪人呢？你是 我这 你有这毛病的吧？ 嗯， 哎，这可没跟我说呀。 哎，您这挠完身体这手必须洗啊，可别握手。 这为什 么？别碰，别碰我那桌子，别碰我那椅子，别坐这儿。 哎， 脚起来， 成你们家了。 浙江啊，有一位沈先生，其实啊给人感觉挺斯文帅气的，但是啊就是从小太爱干净了，从不在外面方便，就算是方便之后啊得回家洗个澡。就因为这事儿啊，谈了3个月的女朋友也离他而去了。 据心理医生介绍，洁癖是比较常见的心理障碍之一。沈先生所患的洁癖是强迫症的一种，治疗多以心理治疗为主，药物治疗为辅，方法有很多种，但每种方法都要循序渐进，不可操之过急。详细的方法可以在心理医生的指导下进行。 我爱洗澡，乌龟跌倒，啊哦啊哦，小心跳蚤好多泡泡，啊哦啊哦，全身体在祷告。我爱洗澡，皮肤好好，啊哦啊哦，戴上羽毛唱唱跳跳，啊哦啊哦，美人鱼想逃跑。 柿子树下的棋盘，胡同里传来叫卖，街边举着糖葫芦，家门口的副食店，北京的声音，北京人的情怀，北京城里的故事说不尽。不管你人在哪儿，这儿是你的家，这儿的生活在继续。娱乐72变，小底英宁王大磊恭候您。 瀑布酒店，这个新娘这个字儿念周什么呀？这字儿，我是新郎的朋友啊，我对新娘这个字儿我叫不上来，这个 字儿您都不认识？3个土字儿，这字儿念瑶。 哦，叫周瑶。 哎， 哦，周瑶。 哎，这2个土字呢，念龟。 要不我说幸亏问您了呢。 是一个土字呢，念土。 啊，这您不用跟我解释了啊，多此一举。但是我说，你要不告诉我，我就叫周龟了。可是他念不这个， 摇 哎摇摇。 您受累，我跟您打听个事儿。 哦，您怎么着？ 这新郎叫什么呀？这是？ 哦，您不认识这个词儿？ 他不认识。 我跟您说说这个字儿啊，宝盖头底下加一个必须的"必"，这个字儿啊，他念密。 哦。叫赵一密 啊、哦！对了， 叫赵一密。 哎， 这名字挺好的啊，就算当秘书也当一密啊。那您辛苦着。 哎，您也辛苦着啊。 哎， 哟，这里边开始了吧？应该。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好，下面请2位新人交换信物。 棒棒。 下面既然大家有要求，2位新人签一个。 还有新婚誓言呢，司仪。 哦，对，还有新婚誓言，签完再试。 什么司仪呀？ 停，那就开始说吧。 在这动人的一刻，